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四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宪宗确定易储，并将此事交代给了秦昌。秦昌约见了三位内阁大学士，说出了易储之事。可说出之后，三人竟一言不发。原来此前万贵妃和少宸妃背地里已经笼络了内阁成员。 秦昌不知道以上情节，第一次约见内阁阁员时，万安刘吉已然知道这件事了，心中已做打算，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由皇上自行决定。这样做既不给皇上做难，又不至于遭到一众朝臣指责。但是秦昌并没有说明此为皇上意思，万安刘吉只好缄口不言。刘许虽然没有预知这件事情，但是他正被万安刘吉联合排挤，内阁地位岌岌可危。见到万安刘吉二人没有表态，他也不敢说什么。受到皇上不断的追问，秦昌只好再次约见内阁大学士。这一次他直接说出了皇上也倾向于易储。在此情形下，首辅万安说了一句：易储事关重大，非我等臣下可善言，请圣上自行裁定。听见万安说出这句话，刘吉连连点头，处于弱势的刘许也只好跟着点头。秦昌再问为何内阁没有意见，三个人无言以对。秦昌只好以万安这句话回报宪宗。秦昌心想，皇上必定责怪内阁，或说自己办事不力。不料宪宗听了以后连声说好，朕就是要他等这句话，只要现在不反对，将来便无话可讲。 秦昌，你暗自在外朝找人向朕上奏，请求易处，奏章按正规程序交到内阁。内阁今日既然已说由朕独断，便不会再批反对字句，待奏章到了司礼监，你呈来给朕，朕批复之后，你便往内阁，要他们代你易处诏书，册封右元为皇太子。秦昌诺诺而退，心想皇上原来早将一切谋划周全了，虽然自觉有些对不住朱佑樘，也唯有顺皇上之意而为了。接着秦昌便盘算何人来请奏皇上易处，朝中官员中未必有人愿出面做此有被阻滞之事，寻民间人士倒是不难，但他等人微言轻，而且直接上书皇帝有失体统。想来想去，猛然想起一个人，藩僧洛桑义熙。说起这洛桑义熙，汉名洛小熙，宣德年间生于乌斯藏拉萨，他并非纯乌斯藏人，母亲为乌斯藏人，父亲则来自中原。洛桑义熙自幼被母亲送入大昭寺修行，道行颇深，成化一带崇尚藏传佛教，长期居于京城的乌斯藏藩僧达数千之多，其中许多被宪宗传奉封官，享受朝廷俸禄。洛桑义熙成化五年从拉萨来到京城，在妙音寺开坛受经，一时享誉京城，被许多朝野权贵、宫中宦官尊为仙人。成化十五年时，宪宗慕名请洛桑义熙入宫，在隆德殿相见易经。宪宗见到这藩僧生得身材高大，童颜鹤发，面色慈祥，藏语之外讲得满口流利的中原话语，交谈之间深入浅出，已将那佛家真谛娓娓道来。宪宗只觉是真神现身说法，若非皇帝身份，真恨不得五体投地。受完经，宪宗设宴款待，闲谈之中发觉藩僧竟安时吹箫，酷喜音律的宪宗很想见识一下，连忙命张敏将宫中所存宋代黑漆九节箫及昭德宫古琴取来，并将萧敬所谱的《花开不言谢》呈给洛桑义熙。只见洛桑义熙将曲谱浏览一回，轻轻放下，直起洞箫，顿时箫声仿佛自天际而降，未成曲调，先有琴。紧接着，宫中人所熟悉的《花开不言谢》曲声响起，宪宗不禁举起双手抚弄琴弦为他伴奏，只听那箫声尽诉心中无限事，古琴弦弦难掩声声思，二者交相呼应，婉转飘渺，不觉如缕，引得一墙之隔的东六宫一众嫔妃宫女皆伫立亭中聆听起来。奏毕，宪宗大喜，当即封洛桑义熙为西天至善金刚普济佛子大国师，出入成宗余，魅族执金吾杖为前导。秦昌心想，洛小熙受过皇上的封赐，可算作官员之列，由洛小熙出面请奏较为得体，二来不少朝中官员为其弟子，即使心中对易处不以为然，恐怕也不愿侮师父之意，加之他在京城德高望重，又系藩人，对中原那种所谓继承长幼有序制度不甚看重，请他去办 应无阻滞。想好之后，2月12日，秦昌带着一班宦官，手下携着各式金贵供奉物品，前往妙音寺而来。出了皇城西安门，便远远望到城西妙音寺中那座建于元朝的藏式白塔，塔身洁白，金色刹顶在初春的阳光下金光灿灿，环绕刹顶天盘之上36只悬挂在铜制透雕流苏上的风铃，发出清脆叮咚铃声隐隐传来。不出秦昌所料，当他单独见到骆小溪道明来意之后，骆小溪不加犹豫地按照秦昌口授之意，挥毫写了一份请求易处的奏书。秦昌将奏书一字一句校对后，叮嘱骆小溪明日派人将奏本递到通政使司。一切就绪之后，秦昌率领手下前往寺中天王殿拜祭一番，留下贡品，辞别骆小溪回宫。2月16日，司礼监收到经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陈占明递交内阁，再由内阁票拟过的骆小溪奏书，内阁票拟内容如前，事关重大，请圣上自行裁决。宪宗收到后，即刻批示同意骆小溪请奏事项，命内阁草拟易处诏书，诏书由万安起草成文。秦昌带回来交给皇上，宪宗在正式金黄色诏书纸上誊写一遍。秦昌留意到皇上在诏书中加了幼唐业已成年，封为吴王，就藩两广总督所在地吴州等字句，明白是使其就近其生母季氏故乡之地。宪宗将写好的诏书交给秦昌往上宝司及内廷上宝监处前好印。秦昌顺便前往钦天监面见监正康永韶，没有讲明为何事而来，但是请其占卜吉日。康永韶按照历法天象写下成化21年2月癸丑40日，然后交给秦昌。2月18日，事情全部办好。秦昌在早朝之前将诏书吉日带回昭德宫，有皇上自己的决断，有他对皇子朱佑元的欣赏宠爱，有万贵妃、少臣妃两位宠妃，以及宠臣汪直、近臣梁方、维新的极力推动，内阁大学士的默许，将于成化21年2月21日下诏易处，此事确凿无疑，断无变更。19午后，万贵妃只身来到未央宫，告诉少臣妃后日皇上将正式颁布易处诏书，朱佑元将成为皇太子。陈妃欣喜万分，他的爱子从此将无需被封藩王，与他天各一方。陈妃躬身紧紧执着万贵妃的手臂，久久不能言。万贵妃心中也充满喜悦，若对她尊敬如母的朱佑元为太子，危害便将解除，不仅皇维、汪直都可回宫，他自己一生对皇上至真之情也不至于被后代人所亵渎。朱佑元不仅德高大气、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孝贤爱民，由他成为明朝第九代皇帝，明朝历史或因此而另有一番面貌。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 当一切就绪，万贵妃、少臣妃满怀期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预定颁布懿储诏书的前一日，2月20日，泰山忽然响声如雷，接着地动山摇，京师一带皆有震感。按照钦天监所测，地震来自东南方，朝中议论纷纷。当清晨泰山地动山摇之际，山东巡抚、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盛荣立即派遣一队会计飞马赶往京城禀报。因为泰山乃五岳之首，此处地动非同小可。21日凌晨，宪宗接报，心中极为不安，因为五岳之宗泰山与北京的位置形同太子东宫与奉天殿御座皆在东南之所，相传如果懿储有违天意，则泰山有变，倘若今日颁布懿储，朝臣必以此举因有违天意而群起反对。宪宗上朝前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待此事平息后再颁诏书。21日早朝，宪宗刚在御座上就位，一般文武大臣便就泰山地震之事纷纷进言，有的抨击朝廷流弊，还有的则说为巩固东宫起见，礼部应该尽快为太子选妃成婚。宪宗心中十分烦乱，既不想放弃懿储之事，又不知上天何意，便下令先行祭山，祈求神助，平息人心。宪宗当即派山东巡抚盛荣在泰山行祭山礼，并且亲写祭文，自开天辟地，神灵便坐镇东方，朝云不语，茂育万物，神明昭显，万民依赖，故此历代皆行之以隆重报祀典仪，今次会因人间德政不修，致使神灵不安，泰山震动，朕甚忧惶，特备香帛，命官员前往祭祀，望泰山之神弘善明灵，严抚百姓，物复民康，社稷平安，古今瞻仰者在此，国家崇敬者在此，警告。盛荣接旨，则2月25日在泰山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之后数日风平浪静，朝廷稍安。不料刚到3月初一，泰山再次大震，接着几日余震不断，到了12、14、19又有大震。成化3月初4，妃子杨氏为宪宗诞下皇11子。这个喜事儿并没有使宪宗心情好些。自2月20日泰山震动以来，宪宗坐卧不安，心神不定。万贵妃见到十分心疼，劝他不如询问钦天监究竟为何泰山动摇不已。3月21日，宪宗索性将礼部侍郎兼钦天监监正康永韶宣召到昭德宫东次监，万贵妃也是万分关切，便躲在了东少监旁听。当秦昌将康永韶引进来的时候，宪宗见他满面疲惫，原来他刚从泰安返京，为了亲眼观测他登遍泰山珠峰。这些天他手下钦天监官员们也忙作一团，不分昼夜观天象测地理，以应对朝廷各部的查询。古时凡各部行大事做决断，不论军事出兵布阵安营扎寨，或民事建造修建婚娶安葬， 无不测定方位时辰而后行，方算作不违天意。此次自2月20日，泰山便动摇不止，原因不明，使朝廷各部处置政务受到很大阻滞。明朝外朝官员，不论官位高低，极少有机会进入乾清门之后的内廷，此乃康永韶首次，而且是皇上接见。原本已是劳累的他，又加几分惶恐，但是他面前的皇上倒是显得很是和善，受其行叩头跪拜礼后赐他坐下。皇上开口问道：平素地动天变，不时有之，朝廷前往祭祀，朕抚恤百姓，改革朝政，便可平复。但自上月2月20日泰山动摇，到前日19再震，已有一月。其中朕命行祭祀礼两次，下令灾区减免徭役，山峰仍是动摇不已，此乃前所未有，不知上天为何警示。今天间连日测捕观察，有何结论？康永韶答道：泰山乃东岳之首，今东方连震不停，依臣之见，与东宫储君位不稳有关。何以见得同太子相关？宪宗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此为臣先前占卜所得，臣生怕才疏学浅，有误陛下，特专程前往泰山，亲眼实地观测，以佐证臣瞻测无误。你在泰山可见到什么？臣特地选泰山东麓之太子峰停留，3月14日大震时，臣只见太子峰山石崩而不落，太子主峰微向西方大海方向倾斜。次日臣下山前往位于岱庙东麓之称为东宫之炳灵殿，炳灵王为太神第三子，当今太子亦为陛下第三子。臣见岱庙中汉代古柏皆无恙，为东宫前两棵向西倾斜，凡此种种可佐证臣之占卜无误。臣以为陛下若有举措稳固太子位，泰山之震可止。陛下是可应天象乎？宪宗越听脸色越为阴沉。自古以来，东宫有变，东岳震动，大难降临，多有印证。远古不说，《隋书》所记，开皇20年10月，隋文帝废太子杨勇，改立永帝杨广。杨广受册当夜，烈风大雪，泰山崩裂，民舍塌坏，死伤数百。之后，隋朝两代而亡。唐条禄2年，张怀太子李贤被废，时泰山震。4年后，唐高宗驾崩，武后从此把持朝政，杀戒大开，剪除大唐宗室，最终建夺李唐社稷，改唐为周。到了宋代宁宗，康永韶还在旁证博引，引史为例，只见宪宗拂袖示意，便停了下来。当康永韶离开之后，已经听到一切的万贵妃从东少间走了出来。他见坐在大案几后的皇上面色颓唐，竟如大难将至。到了此时，最想废除朱佑樘太子位的万贵妃反倒平静下来。